北京时间11:0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蒙曼老师的首部应该说叫做诗词鉴赏的作品，叫做《蒙曼品最美唐诗四十之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来自摩铁图书公司的应该说也是这本书的产品经理魏强老师，欢迎魏老师。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别紧张，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青年演员汤佳琪，欢迎佳琪。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嗯，其实说到了这本蒙曼老师的首部作品，我们也很好奇啊，因为蒙曼老师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应该说在我觉得蒙曼老师是伴着我们是伴着蒙曼老师的这个节目长大的，比如说以前我们看过他的百家讲坛，讲的是武则天啊，讲的是很多历史当中的女性人物，然后呢还有就是应该说这两年非常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大家也感受到了蒙曼老师的这个诗词的底蕴和功力。 嗯， 所以我们每次在看诗词大会的时候会感觉，哦，原来唐诗在蒙曼老师的讲解当中会那么美啊，感受到了诗词它的韵味和美好。那其实今天蒙曼老师出书了哈，这是他的首部作品。 对， 我们也其实挺期待的，也是很好奇蒙曼老师怎么想到要出这样一套关于四时之诗，就是四季的这样一本读物。魏强来介绍一下。 哎，好的，那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本书。那首先，大家可能对于蒙曼老师当初是在百家讲坛认识到这位老师的，然后讲解的是隋唐的历史。那大家因为现在专业的越来越细分，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隋唐史的学者来讲解唐诗合适吗？那其实在古代的话，或者说在近代，其实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隋唐史的学者他要去研究唐代历史的话，其实唐诗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所以其实蒙曼老师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是相当的高的。那另外就是近两年蒙曼老师开始做电视的一些文化类的节目，尤其是中国诗词大会，担任这几届的嘉宾以来就是广受好评。可以说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我也是看着蒙曼老师的节目长大的，从中学时代一直到现在，就是非常有幸做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策划思路呢？其实蒙老师他是首先在有一个音频的讲稿来讲解这些诗，然后我们根据一个图书的策划来发现，在蒙老师讲的这些书里面，我们按照这样一个出版的编辑逻辑来进行成书的话，其实是特别符合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说是从50000多首唐诗里面精选出32首，它是优中选优的。首先蒙曼老师根据这个讲解的蓝本就是唐诗300首，唐诗三百首可以说从清代成书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唐诗选本了。那蒙老师又在优中选优，又在这300首里面选出了32首。那这32首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新颖的一个编辑逻辑，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古典的24节气和这个节日，无论是传统节日也好，还是当代节日也好，它是按照这样一个节奏来讲的，又分成了四季。那你在春夏秋冬每一个节气，每一个这种季节里面重要的节日里面，都可以读到我们的诗，而且这些诗其实是精选出来的。它并不是说因为我们24个节气统计了，大约讲到了有18个节气。 嗯， 其实蒙老师也在这个序里面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节气呢，我们肯定是能找出相应的唐诗来的，但是蒙老师认为并不是每个节气都有特别优秀的诗来代表这个节气的，所以我们要提供最精华的东西给大家。那所以相应的呢还补充了一些关于一些节日的诗，比如说母亲节，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个游子吟。对，而且另外说一点，就是特别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就是大家真的是像我们开头节目讲到的，现代人读书需求变得比较低了，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娱乐都铺在大家眼前，可能大家去读一本书的时间比较少，注意力也特别分散。那其实这本书特别符合大家一个阅读习惯，就是你随手翻开哪一篇都是单独 成立的。然后你可以在春天就读春天的诗，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或者说快到端午节了，你可以就打开单独看我们这一篇，而且就是随时随地翻，都是互相独立不受影响的。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在特别一些重要的节日，比如说端午节啊，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节气，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古典的节气，那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蒙老师对于这首唐诗的讲解，那就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认识。其实说这些诗呢，我们很多其实在这个中学时代，或者说所受过的教育当中也好，读书也好，其实很多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了。但是我们会通过蒙老师的讲解发现，这些诗原来它的真正的美的内涵是在这里。那可能也像王立群老师对蒙老师的一个评价也好，就是蒙老师讲解唐诗呢，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通俗易懂，一个就是准确到位。那可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只是理解那种意蕴美，它并不能抓住它的核心的要点或者说精髓。所以说蒙老师他最直接的点就是能给你准确到位的讲解出这首唐诗最精确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另外可以说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节日节气读起，也可以在每一个节日节气读起的时候顺手发一个朋友圈，那可能这个选的唐诗就会和大家的不一样，这个其实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对， 刚刚魏强啊，如数家珍的讲述了这本书，蒙曼老师的这本新书哈，这里边根据二十四节气，根据春夏秋冬，为大家精选了哪些古诗啊，哪些特别有意境的古诗词。我相信大家听到魏强的介绍之后，可能会对这本书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最重要的是可能会马上想拿起来读一读。其实蒙曼老师在序里也写到了，他说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全都按照自然的节奏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没有现代钟表的精确报时，但是人们知道春天的一丝和风到了，那是舒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屏，夏天的一缕荷香来了，那是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秋天的一滴露水凝了，那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冬天的一片雪花飘了，那是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顺势而动就是天人合一，非常的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佳琪啊为大家来朗读一下现在这个时节。现在这个时节应该是快要到芒种了， 对对对，应该是小满刚过，然后芒种应该就是差不多是进入仲夏的这个时间了。 对，这个时节呢，在蒙曼老师的书中也有特别唯美的古诗词，我们接下来让佳琪为我们朗读一下，我给大家垫一段非常唯美的音乐啊，佳琪。 积雨空林，烟火池，蒸藜煮黍响冬姿，脉脉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山中习静观朝锦，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宁。 刚刚佳琪其实为大家朗读的这首诗呢，其实是关于芒种的，是吧？ 它是小 满， 小满， 小满，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就我看了这本书嘛，它这个芒种部分就是其实是没有选，但是它选择的是这个小满部分的一首诗，是这个积雨网穿装作，是王维的一首诗。我觉得就当时我看这首诗其实是就是感慨特别多，因为就是其实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话剧就是仲夏夜之梦，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演出。 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在小满的时候，我是在武汉，然后那个就是天气挺潮湿的，然后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就是看到他们当地的那个生活，其实我觉得就像这首诗一样，所以我对这首诗其实当时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对，但是我刚刚读的时候还是读错了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你更相宜。对， 更相宜， 对对 对 对 对， 海鸥何事更相宜。 魏强来解释一下这首诗吧。帮蒙曼老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因为其实这首诗蒙曼老师在后边做了很长的一段，应该叫解释吧。 嗯， 就是为什么王维要写这样的一首诗，包括这个作者当时写这首诗的背景是什么。我是觉得写得非常的深入浅出。他说哈，这个为什么叫基于莽川庄作哈？ 嗯，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王维的一个福地。王维在这里写春天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嗯， 写秋天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啊，你发现他写每一个季节在这儿都是那么美的。 嗯。 嗯， 对，那首先其实说到王维呢，他是在唐诗我们对他有个称呼叫诗佛。 嗯， 就是王维其实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那种意境美，就像读完这首诗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是立刻有一幅画面在脑中显现了。 对， 那所以另外这个辋川也是王维他自己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创作。 嗯， 那这首诗尤其是我想讲一讲他这个这一句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泥。就是这一句呢，有人会说到他其实之前有一位诗人他是这样写的，水田飞白鹭，夏木转黄泥。 这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叫李嘉佑。 对对对，就是之前其实这个后面也发生过一些争论，就是后代的人他们说这个王维他是不是抄袭了人家。 嗯， 然后 可是他多了一个默默和一个阴阴，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唐诗里面我们说到的诗歌里面特有的一个音韵美。 嗯， 就是有一个节奏，特别是这种叠词的重复的使用，它其实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可以说王维他加上了这两个字这两个词以后，相当于给这首给原来这两个句子发生了一个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 嗯， 就可能我们读之前这两句水田飞白鹭，夏木转黄泥的话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那他现在突然加上了一个叠音词，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泥，就好像原来这是一幅素描画，现在王维加上了这两个词突然就成了一幅水彩画。 嗯， 然后整个夏天的这种生机也好，颜色也好，就整个直接迎面向我们扑来了。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也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蒙老师这个讲解之前，我们或许也没有了解到他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创作的演变。 嗯， 也没有想到他这样一个增加之后会给原来就是增色不少这样。 嗯， 所以说读这本书，读蒙老师的解读也就在这里，我们就会重新发现，哦，原来我之前所理解的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 那现在突然看了以后，就突然整个人对于这首诗，对于这个理解，可能也增加了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刚才另外嘉宾听到他在武汉， 嗯， 然后在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文化它都是相通的，无论也是我们传统的诗歌也好，还是说现代的这种戏剧也好， 嗯， 突然就和整个人其实都是艺术和我们人发生一个交融在里面。对。 嗯， 其实说到了这首诗，不得不提到王维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其实这一生当中有很多是怀才不遇的时候。 对， 好像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关于小满节气的这样一种感受吧，或者是这样一种享受生活的这种闲情逸致的一首诗。嗯，但是呢刚刚佳琪其实提到了那个字错了哈，叫做海鸥何事更相宜。 嗯， 他前面那句叫做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宜。 嗯， 这是一个点题之笔。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其实表明了当时他的心境。 嗯， 前面什么默默水田飞白鹭啊，阴阴夏木转黄泥啊，全是那种感觉好像很享受生活田园风格的。 嗯， 但是最后一句其实暴露了他的内心。 对， 嗯， 对，其实就是一切景语有句古话说到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我们看到他有这样一些景物的描写在里面，但是他突然后面转到最后那一句野老争席也好，他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 嗯， 就是说以前古人的时候有两个人相交非常好，然后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些争执。 争执。 对。 嗯， 所以其实也联系到王维自己的经历也好，就会发现最后这一句其实抒发了一些诗人自己的一些感慨。 嗯， 可能说他闲居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好像是特别悠闲一样，其实他可能也是对于一些朝野的 之间的一些争斗啊，它也有一些诗意在里面。 对，有一些不满，有一些诗意，还有一些不平，所以才用了这样一个典故啊，来写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大家发现哈，可能你在翻开唐诗三百首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诗就是一首田园诗，但是你去看蒙曼老师的解释和这首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后面有这么多的典故，既有渊源，同时也有这个背后的背景，你对王维这个人就会了解得更加立体了。 对对对、 其实在蒙曼老师这本书当中，关于王维的作品还是很多的。这个我是在想啊，就是也问问魏强，因为魏强跟蒙曼老师也接触过啊，他是不是特别喜欢王维啊？ 对，其实蒙老师他对于这几个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他都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会在诗这个目录里面发现，就是这几个诗人他的诗其实是讲到了不止一首。对，特别是李白，他在我们后面有一个四时之歌，就是在整本书的结尾，蒙老师说，我们既然讲了四季，那不妨因为我个人，因为蒙老师个人也特别喜欢李白嘛、那他所以就是最后分享了李白的那个乐府的一首那个四组诗，叫四时之歌、就是春歌、夏歌、秋歌、冬歌，每一个季节李白其实之前也写到了。对，所以其实看到就是蒙老师，因为这个每个人他对唐诗都有自己的审美趣味，所以其实我们看目录选诗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有几个诗人蒙老师是提到比较多的。对，可能一方面蒙老师是欣赏诗人自己的文采，另一方面其实是诗人的那种个性也好，特别说李白狂放不羁，可能就是会更符合蒙老师自己对于唐诗的那种认知。对，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汤佳琪为我们再朗读一下他非常喜欢的哈这本书当中的一首诗。 因为那个我之前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它是节气，然后因为我其实是秋天生的，那我可能就是看秋天呀、这种诗会比较多，然后我父母其实都是在冬季出生、所以说其实我看秋冬的诗很多，但是我这次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就是勾起了我对春夏这些诗的一些记忆。因为其实最开始我在接触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是因为我姥爷，就是外公，他应该是出生最近的节气应该是惊蛰，大概是3月3号那个时候公历的，所以说就当时他教我节气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惊蛰这个节气。那当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汤佳琪朗读的关于惊蛰的啊这个节气的诗歌。 春夜喜雨， 好雨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佳琪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我刚刚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也是先看了老师对这首诗的就一个评价和他自己的感受吧。我觉得他这块写说，2016年二十四节气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都背过二十四节气歌吧？小的时候我常常想，已经有了四季，又有了12个月，干嘛还要再分成二十四节气呢？多麻烦呀！可是长大后再想，就觉得这发明真好。这个好不仅仅是因为它掌握了黄河流域的气候规律，更是因为这二十四节气又把琐碎而平凡的日子划分得更细密了。假使一年就只有分四季，那就只有四次转变，四次惊喜。可一旦化成了二十四节气，就有二十四次变化，像二十四次鼓点，一下下的敲打着人心。 刚刚佳琪自己的感受就会感受到哈，这个说到了一个词，细腻啊。 对， 就是在唐诗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份细腻。这种细腻其实在蒙曼老师的笔下，他就更加有血有肉啊，更加生动。魏强，说说你印象最深的比较喜欢的是哪位诗人的诗？ 我印象最深其实也是比较喜欢杜甫多一些、 哦、 因为杜甫他可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这种诗歌的写法 代表作哈， 对对对、 他就像我们现在说报告文学哈， 对对对，他对，因为他其实李白他会更飘逸一些，但是杜甫他好像我们说的忧国忧民，但是我们会通过杜甫的这些诗歌实际的记载，会发现唐朝社会的一些风貌。 嗯、 然后特别是像这首春夜喜雨的话，其实是对于也是讲的这个成都，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啊，花重锦官城 。 对对 对， 是因为成都它当时也是盛产这个蜀锦、 哦， 对。所以我们会也会从这个诗里面发现唐朝当时的一些社会的状况，对。 嗯，其实说到了这个锦官城啊，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锦官城是一个什么地方。锦官城其实就是成都的别名。 嗯， 为什么叫锦官城？是因为锦指的是织锦嘛，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织锦，所以叫做锦官城。诶，这好像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的，包括我之前也以为锦官城可能是成都的郊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叫锦官城。 对， 对， 对， 对， 这里面有很多的说法，包括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春天啊，这个候这个东西是什么，一候，其实一候的这个意思、 嗯、 我后来在二十四节气里才知道是代表十五天 啊、 哦哦、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时节。其实所以通过蒙老师这本书，你会觉得好像很多的知识都是之前我们所不了解的、 嗯、 虽然我们可能对什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背得很熟悉， 对对对， 但是它到底背后有哪些文化的含义，其实这本书是给我们扩展了。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还是拿这首诗来做例子讲，比如说这首诗杜甫的《春夜喜雨》，它关联的一些节气就是雨水和惊蛰， 对， 那也是特别在诗里面就会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嗯、 其实相当于二十四节气的话，它本身是中国古代农业的一个总结，就是古人他会根据四季的轮转以及每个节气的变化，会安排农时，安排自己的作息、嗯、那可能现代人其实对于这些已经相当的陌生了，那也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一样，我们会通过读这本书重新发现，原来这首诗它会和时间和这些节气有这样的一个关联，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角度也是特别新颖的。 嗯， 另外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我觉得是重新引领大家对于时间的感知，可能说特别是我们现代人而言，他是生活在城市里的， 嗯， 他整天面对这种钢筋水泥的丛林也好，没有这种自然乡野的风光，他会也感受不太到 自然的魅力。对，他对二十四节气其实还是非常的迟钝的感知，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按照每天每周， 嗯， 对对对， 按照小时算啊。嗯、但是其实，在古人他计时的方式就是按照二十四节气。之前呢，其实咱们摩铁也出过一本书，是关于于世存老师的二十四节气。 对， 那本书我当时读完之后，我的唯一的感受就是说，当我们去真的跟自然相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时间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身心。 对 对对对、哦、也是提到于老师那本书了，于老师那本书其实是专门关于二十四节气一个讲解的书、 嗯、 恰好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二十四节气刚刚这个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好这本书出来也是重新引领大家对一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解读。也确实是我们之前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或者说这种节气已经相当的生疏了，那我们就会重新发现原来在这个节气古人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我们就会相应的发现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些东西也是应该继承的、 嗯、 特别就是在每一个节气，我觉得人他的心情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轮转的，特别就像这种春季夏季啊秋季这个感伤悲秋也好，这种、 嗯、 就是人的季节其实我们可能说没有那么明显了，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根据季节的轮转来变化。那现在呢就是会更明确了，我们就会发现特别是尤其像春天下雨了，万物萌发，它会在这个春雨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生机在里面， 对， 所以就是人他会也会受到这种季节的感召、 嗯、 对。 其实 读到蒙老师这本书，我还有个感受。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比如说王维写这个田园风格的诗，陶渊明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对于生活的美好和热爱。其实，在蒙老师的笔下，他讲到了一个人格的问题。 对。 我记得曾经叶嘉莹老先生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在节目当中，但是我依然还要再说。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在一个大学开公开课，然后有一个同学就站起来就问说，先生，您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古诗词？因为我感觉它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离得非常远了，它只是一种闲情逸致的东西。像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工作这么紧张，为什么还要再去重温古诗词？然后当时叶嘉莹老先生就这样回复，他说其实可能你读古诗词不能够让你涨工资，也不能够让你加薪，更不能够让你去评职称，但是呢古诗词当中它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中国文人的那种襟褒、那种胸怀、那种抱负或者那种人格。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世人的风骨在古诗词当中就会有这些世人的风骨的完美的展现，尤其是什么是君子，就以这个刚刚说的这首叫做春夜喜雨为主题啊，我们来讲。其实这首诗当中说到的春雨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感觉上好像就是讲的是这个静悄悄的春天里啊，这个细雨滋养着大地哈，没有声音，悄无声息的。但是这个春雨其实在王维的这个在杜甫的这个笔下，他指的还有一点，就是儒家的君子。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潜入夜啊，细无声的，受欢迎的春雨。如果是着意表现自己，应该在白天大张旗鼓的到来接受一切的鲜花和掌声。他怎么会在晚上啊？潜入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呢？这其实讲到的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人格，就是低调做人。 对 对，要谦谦君子，润润如玉。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一点。其实蒙老师选诗也是，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还要读古诗呢？它只不过是我们作为教育阶段必须所接受的一种教育。那其实工作了以后，对于这种唐诗，我们再读它还有什么用呢？其实不是的。可能其实唐诗在于唐代那个时代而言，其实是相当于现在我们一种是全民都在写唐诗的这种感觉。其实不管是各阶层的也好，是知识分子他在写唐诗进行这个获得自己本身的一些名利和功名也好，其实本身唐代的很多大众，像平民啊，还有道士啊，他们各个阶层的人其实都在进行唐诗的创作。那反过来说到，诗人他对于我们的人格的一些影响，其实也就是说，唐诗好像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了。但是当我们生活遭受一些不如意，当我们想要去抒发一些情感，而可能我们自身的水平又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肯定大家还是倾向于用一首名人或者说诗歌里的一句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那其实唐诗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它的作用来了。如果说外国的经典文学作品的话，可能是一句话。那唐诗它精妙的地方就在于，一句诗14个字，对，就把你整个想表达的 意思 啊、 完全都已经融入到这几个字当中，每次都去值得品。 对对对。 所以什么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你去细品，你会觉得这里边还是有很多很多意境的。 对， 而且其实正如蒙曼老师在书中说到了，他说因为唐代的大诗人啊是各有各的性情啊，像李白就是飘飘欲仙，杜甫就是循循善诱的这种儒者，所以杜甫才能写出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谦谦君子的诗来。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他写的诗也不一样。 对，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老师最后写的这段，他说跟大家分享一点属于诗人的敏感吧。你看，同样是春雨，北方的春雨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让人感觉到了北国的辽阔和干燥，而江南却是沾衣欲湿杏花雨，有着江南特有的灵秀与轻柔。四川盆地则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显得那么富足和厚实。其实就当时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 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假如说你在这个节气可能突然提到我要看一首诗，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人挺矫情，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平时你生活压力就挺大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很难找到一个人跟你有共鸣，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就能，你从这个诗里其实就虽然他是很多年以前的了，但是就依然能找到一个共鸣，我觉得其实这挺难得的。 嗯， 然后而且就是尤其是当时就是我在就是每一个城市，就可能我没有去过嘛，因为我们巡演走了好多地儿，其实就经历了大概是春夏整个这个时期，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这个变换轮回， 对对对。然后当时其实我想我当时写了几句话嘛，我说南方接连下雨，完全没有恼人的暑气，人字拖雨慢悠悠挑选的水果和行人路边摊与稍显破旧的指示牌，仿佛间有风吹过带来万家灯火，就当时是我在泰州的时候写的这几句话。那我当时就想，如果当时我能看到这本书，可能我就有更合适的诗词去代表当时的心情。 嗯， 对，而且其实这个也是在蒙老师他会提到这一点，他希望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感受那种穿越千年而来的唐代诗人的生命的轮回。 对， 其实文学创作都是融入了人的情感，那蒙老师也希望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我们能发现我们和唐代的诗人，你我他之间，我们能在这种诗歌里面看到李白杜甫他们当时的心境，其实也能反过来，像我们刚才这位嘉宾提到也好，就是反过来和自己的心境发生一个强烈的融合。这个也就是蒙老师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领略到穿越千年的那种袖口锦心，那种精神内涵。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光阴的故事哈，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时空流转的光阴时节。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来自于文化史研究者、历史学者蒙曼老师的作品《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古诗词》。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摩铁图书的，也是这本书的产品经理魏强，欢迎魏强。 哎，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呢是产品经理李梦季，欢迎梦季。 大家好。 还有一位特约嘉宾啊，是我们特别请来的，来自于这个青年演员汤佳琪，欢迎佳琪。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其实我们上半时段刚刚聊到了很多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古诗词，包括蒙曼老师在书中是怎样解读的，我们有怎样的感受。那其实我觉得唐诗是中华文化宝库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明珠，而且唐诗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被这么多人去传颂至今，不仅是因为它朗朗上口的韵律美，还因为它其实包含了、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这种意境美。其实蒙曼老师之前在出这个书的时候就说到了，这本书其实不仅适合于成年人来读，在你工作繁忙的节奏当中去，这个休闲一日的时候读，更重要的是它也适合亲子阅读。 对，而且其实这个书我们当时在进行宣传的时候说，我们这本书主要宣传要针对于成人，那蒙曼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建议，他说其实这个书从可能说小学生，甚至从小学生就开始可以读了，而且他特别倡导亲子共读。其实今天这个日子也特别巧啊，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也祝小朋友们这个节日快乐。那其实这本书我们提到也倡导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读的点是什么呢？我想在这讲之前先分享一个蒙老师自己的小故事。就是蒙老师他其实是在一个县城长大的，那他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小时候呢，就是蒙老师会经常跟着他父亲去逛书店。那逛书店的时候，他说我要去买一本书，买什么书呢？一本关于这个清代的诗词的书。蒙老师的父亲呢也并没有阻止，但是等蒙老师买了以后，他的父亲告诉他说诗必盛唐。那其实对于诗歌来说，其实是唐代的诗最好的。那其实这也是家长的一种做法，他并没有直接劝阻你说不要买清代人写的诗，那他会在事后告诉你说其实唐诗是你最应该读的。那其实这本书呢也是在世界阅读日的时候被全国妇联作为全国2018年亲子阅读推荐的书目放在了第一位。蒙老师也自己讲到，其实小朋友啊，他最一个家长呢，他要以身作则，可能说提供给小朋友特别好的物质环境，其实现在已经是不够的，他要去教育这个小朋友，给一些家长，给他一些教养。那除此之外，小朋友他要有一个家庭的教养，还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那小朋友他要进行成长，进行阅读的话，其实现在童书已经非常多了，那为什么还要去读这些唐诗呢？那就是唐诗他自己独特的一个特点，他有音韵美，他有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有颜色，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开阔他的想象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培养小朋友的审美，他画画也好，他学音乐也好，读唐诗也好，其实读唐诗也是最能在阅读中培养他的一个审美的。那就是家长跟着小朋友来一起读这个唐诗，比如说你多年以后你可能会可能你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你会突然想到当时你爸爸骑着自行车带你去上学的时候，会给你教你背《长恨歌》，会教给你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你会突然回想到或者说你在小时候接触了这些诗，你会到上中学上高中才发现，原来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教给我这首诗了。他的这种时间的回忆和对于诗歌特别早的这种灌输和审美的回忆，其实是特别早的了。另外就是我们提倡亲子阅读，在这种儿童节说家长和小朋友一起读诗，就是在于小朋友们也会有这样一种陪伴。那其实可能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小朋友们说家长你爸爸妈妈陪我多玩一段时间，那 家长们可能会这个玩手机或者玩其他的东西，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而且说跨年龄段的人，他对于一起来共同做的事情，可能说看电视剧也好，听音乐，大家都有不同的审美了。那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件事是可以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的。 嗯， 对。所以在今天这个节日，我们特别提倡家长们不要就是说我只给小朋友们提供一些特别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我就做到了。你其实更应该还要做的就是一个示范。就是自己做一个表率，你想要自己的孩子去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去喜欢上阅读的话，你应该和他去一起来进行阅读，一起来进行特别是唐诗的阅读。我相信他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文化内涵，还是以后的这种做人也好，他都会有一个特别深远的影响在里面。所以这是我想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送给家长朋友们也这样一个寄语，就是我希望大家来一起和自己的孩子来读这本书。对， 刚贵强说的特别好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如果父母想要送给孩子一个礼物，就把这本书送给孩子们。我觉得其实让孩子跟你一起去品读古诗词，它的意境美，文字美，这个礼物其实比其他的任何的玩具啊什么的更加的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青年员唐佳琪来给我们读一下你精选的一首诗啊。 对对对，就是代表着春分的这首诗。它叫金缕衣。 好。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这首诗其实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首诗哈。 对对对，而且我们后来其实也在很多就电视作品里也能就听到有人去唱这个作品。 哎，比如说《甄嬛传》里啊。 对对对，当时就对这个记忆挺深刻的。但其实我对这个诗其实一直是挺喜欢的。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就立马觉得我一定要读这首诗。因为我觉得尤其像老师最后写的，就是说一般绝句不都先写景语后写情语嘛。比如说寒雨连江夜入吴这种诗，那先写景后抒情是诗歌的常态， 但是它是先抒情后写景。 对对对， 这是一种倒叙的手法好像啊。 对，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直接。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诗其实更多的是让你自己去思考。它你在不同的时间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他说这是人所共有的感情，但是也正因为人所共有，他才能模糊一切差别，打动所有人的心。你说他教你及时行乐吗？是的。你说他教你珍惜时光吗？也是。你说他教你追求爱情吗？是的。追求事业吗？也是。就是他感情既丰富又单纯，就是他很婉转但又很强烈，所以他就是又像诗又像歌，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他。 其实说到了这首诗《金缕衣》，大家也很好奇，这个作者杜秋娘是何许人也啊？好像对他并不是熟悉，因为我们是先听到了这首诗，因为他的流行才了解到杜秋娘，她其实是一个歌女。这个歌女她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蒙曼老师其实在书中特别为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请魏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杜秋娘到底她是一个何许人也啊？是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 其实杜秋娘呢，她本身有个歌女的身份也好在里面，另外她还其实是一个这种皇家的保姆。也就是说其实在古代的话也是存在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宫廷里，比如说一些小王子小公主，他们从小是被这些保姆来这个抚养长大的。那这个杜秋娘呢，她经历其实也特别传奇，就是她自己经历了好几个皇帝。就是像他晚年的时候，自己当时带的那个小孩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已经是皇帝了，但他没有想到这个他自己带的这几个当时是小孩子的后来长成了皇帝的这些人，因为唐代的这种政治的变动，接连遭遇了就是宦官干政啊，这些皇帝相继的被宦官给换掉，然后 杜秋娘呢也自己因为也是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遭遇了这样一个变动，因为这些皇帝是他从小抚养起来的，就是对于他而说感情也是特别深厚的，发生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特别大的变动以后，他自己本身也被逐出了这个皇宫，回到了老家，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中。然后你在皇宫里面经历了这种好几个朝代几十年，突然又从一个好像是从特别高的一个阶层突然跌落到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中，就好像做了 一场梦一样。所以其实这首诗的诗人杜牧也特别感慨这个杜秋娘的人生，他的这种传奇，所以他也写了这样一首诗。对， 所以其实听到这个故事，大家就了解到了为什么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产品经理李梦季啊。梦季也是作为女性，对你来说这本书当中哪首诗是你最喜欢的？ 啊，对，这个非常就是非常荣幸啊，能和魏强一起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然后来做这一场直播。那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女孩子嘛，可能就喜欢一些比较浪漫一些的诗句啊，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但是这一本书呢，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首边塞诗，也就是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因为这首诗呢，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去背诵的一首诗，这个必背古诗词嘛。可是我们当时就并不知道这首诗到底它有什么精妙之处。那么在蒙曼老师这本书里呢，就给我们写到说，这首诗呀，它本来是一首改写诗，也就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就是史记里面啊，史记里面司马迁写的，说李广有一天晚上在这个森林里面，然后看到了这个林暗草惊风嘛，就是看到草丛中突然在有风，有就是有动静。然后呢，将军夜引弓，然后那个李广就拉开了弓箭啊，然后一箭射出去，因为他以为是老虎啊或者是猛兽之类的。结果第二天呢，平民寻白羽，就是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呢，他回去找他的这个箭，发现没在石棱中啊，发现就在一个尖尖的石头的棱角的地方，一箭射中，而且就是这个箭头都已经完全的就没在了里面，就表示呢这个将军的这个箭法特别的好啊。也就是这里他没有讲，蒙曼老师给我们讲了，就是他虽然诗句里面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啊他现在射到的是石头，如果是老虎呢，再如果是敌人呢，也就是如果有了这样的将军，我们的边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对于将军的这种仰慕之情啊。但是还有就是他做了一个对比，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和史记做一个对比啊。史记里面啊，最后写到的有一句，应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也就是说啊，这个李广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啊，自己为什么能把这个箭这么深的射到一个石头的棱角的地方，完全不是一个射箭适合射箭的地方，然后并且呢没入了这个箭头，然后他自己非常惊讶，然后呢就是重新试了好几次，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去像之前一样把这个箭射进去，也是一个意外啊，也是一个巧合。那么在史记里面呢，蒙曼老师就说，史家有史笔，诗家有诗笔，也就是史记呢追求的一种客观啊，一种就是非常冷静的去描述说，哎，这就是一种巧合啊，可能李广再去世的时候也很难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这个卢纶啊，卢纶写到的就是他没有再写这句话，没有再多余的去讲说啊，这个李广他重新来做这件事没有做成，而是他没有这一句多余的话，就表示了是一种高于生活的，可能他就认为这就是将军的真本事，将军如果再来一次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就是有一种高于生活的这样一种，就是高于真实的这种诗家特有的这种诗笔。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刚才魏强所说的我们这个是非常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去读书，因为这一篇文章就这一首诗呢，本来是中小学必读的一个诗目，但是我们可能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蒙曼老师一讲呢，就会把其中他这个诗的背景，还有诗本身在写什么，还有这个诗高于史记的地方呢，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非常真诚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那其实马上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其实跟大家聊这个古诗词真的没有聊够，尤其是唐诗，因为这里边要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最后吧，在汤佳琪这个朗读的一首诗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佳琪最后给我们朗读一首你喜欢的诗。 我再朗读一首我喜欢的诗，是吧？稍等啊，我想想，我这诗太多了，太好了，你知道吗？ 其实，在四季的变换当中，我们一起通过这本书来赏读诗人笔下的春夏秋冬，一起来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围绕着四季的节气和节日，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在几千年前，那个朝代和几百年前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穿越。这种穿越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内心的悸动和美好啊。我们很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魏强，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好，那也是今天这样一个节日，我倡导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读诗。那另外，可能我们一直用声音来传递这本书的内容。那我相信大家会拿到书的时候，其实发现这本书里面不只有诗歌，它其实还有颜色。我们采用了特别精美的插图来相应的配合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部来自时间和诗歌的礼物。 来自时间和诗歌的礼物。所以接下来佳琪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 给大家读一首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好，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感受到了来自时间和诗歌的礼物。大家一起静下心来品读四季的美好，品读这本蒙曼老师带来的蒙曼品最美唐诗。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